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本市的晚高峰正处在路网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路的主要路况。目前呢，在东二环路外环的至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的内环至北向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东四十条桥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太湖营南路南向北方向，目前的车流量也比较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主持人大鹏。 哎，大家好，我是苗山，我终于混进了吃喝玩乐大搜索。 一个这么爱吃爱喝的人，竟然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把你拉进吃喝玩乐的大家庭是吗？ 对，因为说实话，就是大家都保护我。像以前熊丽有时候拉我来就是当嘉宾，因为他们一旦没有特别合适的吃货上节目的时候，的第一时间想到我。但是我以前就跟他说，千万别让我常来。我现在的这个体重已经超负荷，你知道吗？就是高速运转，我稍微再受一点美食的诱惑，是完全承受不住这个。 明白，明白。 下一步，下一阶段的挑战的， 等于就是你并不是完全没有上过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只是没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过。 对，我是说实话，因为你知道主持人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位置啊，大多数是采访嘉宾，让他们说有意思的地儿。而熊丽他们以前就发现，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到处探店、到处去尝美食的人。如果我天天问别人，自己没机会说，他们觉得哎呀，简直太不适合你， 亏了是吧？ 对对对，所以他们每次就说定期你得来，你来掏一掏，你自己。最近发现什么好地儿？ 哦，那也行啊，你现在那这就主动权也在你手里了。虽然做着主持人，但是看到甭管是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乐的、你更可以第一时间当然也不是第一时间啊，咱俩也隔一星期再上一次节目啊。 对对对对对。哎，我觉得其实正好这个频率 啊， 你可以用一周的时间去咱俩各自找一些好吃的。其实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群里其实已经开启了每天晚上啊就开始晒图互相拉仇恨的这个阶段和节奏。然后比如有一天大鹏老师去那个录音，我还记得自己发一凉面上来。我说这太素了。 哦，那天对，那就是已经咱们新节目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新组已经搭建了。 对， 所以你看到了，得让你发现我这么健康的饮食。 你这个说实话啊，从这个营养学角度，咱也采访了不少营养专家。营养专家说了，营养要均衡，无论是菜啊、粮食、主食，一定要配搭合理。 那倒是， 对吧？ 我当时那个就属于叫做什么，从饮食的角度量，碳水过多了， 你碳水过多了， 蛋白质和脂肪太少了， 而且你还是偏重于晚上，晚上对于这个怎么说呢，碳水的摄入过多，代谢也不好， 所以呢，其实如果晚上少吃一些，然后呢，以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为主的食物，要更好消化。 你能翻成普通话给我说一遍吗？ 就是吃点健康的肉， 健康的肉， 然后呢，多吃一点就是。怎么说，脂肪含量比较低，维生素含量且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肉。 哦，您能直接翻译成我能听懂的 东西是 什么吗？ 主食少吃细粮，晚餐的时候尤其多吃一些粗粮。 啊，这个我倒是 知道。它可以帮助你消化其他的肉和菜。 啊，就粗纤维相当于裹着那些东西。 哎，是的。 哎，能保证一个通畅是吧？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建议大家，如果想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啊，当然我觉得这很难做到，因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因为白天上班比较紧张，你说中午吃多横很难。 嗯。 晚上好不容易下班放松一下了，是时候应该好好放松自己的胃，然后吃一点一天想了一天的好吃的。 没错。 那这个时候其实往往这种习惯是和健康有的时候是相反的。 还真是，就是我们不能太过纵容自己的单纯从这个欲望来说决定自己要吃些什么。 对， 没错。 所以我的好经验就是想吃什么，你晚上就看看点评和视频。你看这跟早上起来又连上了。你想过瘾的时候别晚上吃，你就看看别人的视频，然后你默默地记下来，记下来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吃点不健康的。 你这个是又锻炼自己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能力，另一方面还锻炼自己的意志力。我觉得真能做到这个的人，你生活中除了你自己你还见过吗？ 家属有时候我带着他一块儿，咱们一块儿看会儿视频。 我非常确信大帅啊什么的都做不到这一点。 大帅可以的，你不知道大帅经常连早上都不怎么吃。 他是因为懒得起床，然后过后他多吃的那堆东西他是通过拼命运动再给换回去。 哦， 他没有牺牲自己的口福过。 他其实一直特别想红，所以呢也一直要保持自己的身材的合适但是有时候我就告诉他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就是由于呢就是你这个长相已经很难改变了，所以再瘦不瘦的也不太重反正他不在。哦，今天我觉得好舒服 来吧， 哎呀，放飞自我了， 真是啊。看看咱们今天的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吧。 嗯， 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从今天凌晨一个天象，一个天文现象引起的。 哇， 今天我们在早间的节目中其实也提到了，就在今天凌晨的4:40，2022年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象限一座流星雨呢，作为今年的第一个比较有观看美感的天象啊，来到了我们身边。这次的这个流星雨呢，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就是流星的亮度比较高，而且呢因为正好处在新月。我们知道下月马上咱们这春节是2月1号啊，就现在是刚刚是阴历的月初。 嗯， 整夜都没有月光干扰的影响， 而且这两天空气质量也很好。 没错， 今年冬天应该是近几年来冬天整个空气质量最好的一个季节。 是的。 嗯， 所以呢在今年这三次流星雨，就是包括夏天的英仙座流星雨和冬天的双子座流星雨在内，就属这次象限一座流星雨对咱们特别是北京的观众 特别友好。 对，因为这次在南半球基本上是看不到什么的。 嗯， 可是呢今天早上又说了， 可惜了了今天我们俩直播所以大鹏老师就没有机会昨天夜里夜观星象，本来可以从大概一两点开始等到四点， 看到四点来钟、 哦， 差不多。对， 其实前两天参加一个活动，我还碰到了一个就是一个自媒体，他还给我讲他有时候会在夜里面拍一些流星雨 和刚结婚的媳妇儿两个人一块儿去，就觉得挺浪漫的。我当时听上去觉得确实特别羡慕，一呢现在体力上夜里熬夜确实跟不上再一个也确实不是那么专业的了解就是星象的变化，什么时候有流星雨可能这个动态也在朋友圈已经大家发照片之后我才知道，没赶上那趟儿， 时间老赶不上。那你平心而论啊，我们今天因为要聊的这个话题为什么说是从流星雨引出来的呢？ 嗯，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你所经历过的最浪漫的事以及你心中所期待的最浪漫的事， 嗯， 各自都是什么。这个话题呢好像就真的是我印象中在上个世纪的末期有一部电视剧叫《流星花园》是吧？ 嗯， 因为当时正好有那个狮子座流星雨，算是一次世纪大爆发，一下子这个话题就火了，很多人都觉得看流星雨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儿。 嗯， 我想问问珊珊，你觉得看流星雨浪漫吗？ 浪漫啊，我其实现在提起流星雨，我印象里我唯一一次认真看且盯了很长时间的 啊， 是2000年 啊，那就是99年那次的晚一年，是的， 是吧？2000年那一次的狮子座流星雨，且那个时间特别合适，而且那个时候我那一年刚上大学大一， 正是最浪漫的年纪， 最浪漫的时候。然后呢，全宿舍的同学都集体跑到宿舍楼顶，而且学校又比较空旷，然后那天晚上是和很多不认识的同学一块儿在那儿。我记得挺冷的，然后一直在等到夜里12点多才有。确实那天就像下雹子一样，看着流星雨满天都是。 问题是跟一堆都不认识的人看，有什么可浪漫的？你得这得跟男朋友啊。 哎，怎么说呢？ 是吧？ 那个时候呀，这么说吧。当时啊，我一上大学、嗯、我提到这个话题，我妈曾经说，哎呀，上了大学你看有什么不错的小帅哥，你留意留意啊、嗯、然后我四处环顾四周之后啊，有一天我说，妈，我邀请你上我们最大的食堂吃个饭。我妈说，哎，行啊。到那吃完饭，我妈回家前跟我说，懂了，珊珊。你知道吧， 就不找就不找了啊、嗯、 因为当时北林大有名的是姑娘。 哦、 你看，我以前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我上大学的时候，校长入学校的第一句话说，大家可能不了解学院路的情况啊，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学院路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北大的景，清华的汉，北外的姑娘，北林的饭。 哦，就除了饭好是吧？ 就是饭特别好，因为食堂多。当时各个大学也就两三个食堂的时候，我们学校当时有四个大的食堂，且还有全国风味小吃，有点像商场里头那种。 哦， 所以我胖都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这工商，你看从上学开始就是周围充斥着都是好吃的。 行，你多了解点关于什么反式脂肪酸的消息还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今天和大家一块分享的话题有点跑偏了啊，主要说一说啊这个浪漫的事儿，浪漫的瞬间。早上起来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上班路回忆一下这个去年一年当中感动你的瞬间， 嗯， 而晚上就要说一说你浪漫的瞬间，无论是你给别人做的浪漫的事儿，还是你感受到和接受到别人给你创造的浪漫的事儿，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对未来的憧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哎， 方式呢？ 几个方式啊，跟大家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搜索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聊天室。第二个方式呢，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晚上同样在抖音 APP 搜索"油饼女神苗山"，看见苗山和大鹏。 晚饭谁吃油饼啊？你到晚上能换个名字吗？ 不想不过那频繁的改，你知道吧？不利于粉丝的增长， 还有对外统一形象问题。是吧？ 对对对， 行嘞。 今天是不是适合找一首浪漫的事儿？一会儿让大鹏搜一搜。 绝对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 现成的。今天这浪漫的歌曲非常多啊， 那太好了。 嗯，主要是我觉得得先跟大伙儿说说这流星雨的这问题、 嗯。 为什么刚才我要问苗山，你是不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儿啊、 嗯嗯？ 我个人，因为我学天文的时间比较长啊。 嗯， 我从来没有觉得看流星雨是一件 浪漫的事。你没觉得浪漫？ 没觉得。 那你为什么盯着他看啊？ 我没怎么，我就流星雨真正意义上，其实在你说的那个狮子座流星雨，那算是看的规模比较大的一次，99年2000年的时候， 那是我们星座的。 不管是不是你的星座，别的星座也可以看 啊、哦。 其他的 也让你们看。 对，其他的流星雨呢，我都是在小时候就是学习天文的时候啊，老师带着去、 啊， 真的是从知识掌握的角度去做观测、 嗯， 要在星图上随时画流星的这些轨迹。 嗯。 而流星雨的观测有两个特别不利的条件，一个是夏天看流星雨会被蚊子咬，一个是冬天看流星雨会被冻得哭爹喊娘。 哦。 所以。北半球比较容易看到的这几个流星雨，它往往都是在冬夏这两个特别恶劣的时间段，所以在我的记忆当中，对于流星雨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 你是一个现实主义，你全是从现实的层面来讲怎么看的事儿、 啊。 我们其实不关心外边环境恶不恶劣，冷不冷，我们只关心身边有没有这么个人可以陪我看到眼前这美好的景象。 哎，但如果你们俩真的在这动了两个小时发现一颗都没看着，你会有一些懊恼吗？ 冻太好了，我跟你说气温低呢太好了，不然没有机会手牵手甚至拥抱在一起啊。 你的思维很男性化，我觉得 啊。是吗？ 啊，是啊， 这个环境都是促成的。 哦， 你说呢？ 夏天的时候呢，要有蚊子咬呢还能帮着挠挠 挠挠。我想想啊， 总之在你看来看流星雨反正是很浪漫了，对吧？ 确实是，你知道，因为对于我来说啊，那个天上，说实话，我其实虽然我不专业，我肯定跟你差的简直是十万八千里，但是我其实很喜欢星空 啊， 尤其到冬天，我难得有时候认识一些，比如说像猎户座，是我从小就认识的， 现在就能， 因为它特别清楚且容易的识别到它那个三个斜的那三颗星当腰带一样， 对。 然后我一到冬天看到我熟悉的这个星座，像小熊座，我也能认出来， 或小熊都能认出来，那可不容易。 他们如果在就是星象出现天气质量好的时候，我能看见，说我会觉得特别感动。就是我也在想，上次看到的时候已经是去年的冬天这段时间了。 哦。 然后我一到冬天空气质量好的时候，我可能回家前都会在楼底下站一会儿。 嗯。 包括有时候心情不好，我会自己去天文馆转一圈。我会觉得你这星空特别的无穷大，让自己特别渺小。也许有时候心里不太舒服的事情都不算什么事儿、 哎。这倒是，这倒是、哦。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世间很多的困扰什么的，哦、可能在这面前都不 算什么，这都不算事儿。哎，其实你可以找找这个歌，你们聊着聊着聊出一堆歌。 天空飘过五个字是吗？ 对对，那都不叫事儿。 先听首流星吧。 行，咱们听点浪漫的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说说您认为浪漫的事儿，无论是您做的还是您感受到的。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 好， 我在海角，你却在天边，两个注定一起出现的星星，遥遥呼应，却永远走不近，我和你在暗中互相回应，究竟这样是缠绵，还是不想毁灭？已经太久无法承受，我要逃出你这温柔的宇宙。化作一颗流星，不管飞向哪里，身后有闪烁的回忆。我是一颗流星，我有一个希望，离开你我自己。美丽消失，连续凄凉的时刻，不像这样的缠绵，不要不想毁灭，已经太久无法承受，是我再次回到凡尘的时候。心，我们飞向哪里？我身后有闪烁的回忆。我是一颗流星，只有一个希望，离开你，我自己。 哇哦！这首歌把我好像带到夜里夜观星象的心情里了。嗯， 夜观星象的时候都这么笑什么？不怕把街坊吵醒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五点应该是嗨起来的时候，还是咱们嗨起来啊！赶紧，大鹏老师觉得哎不行，这歌太慢，咱们还要切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顺便咱们听一听新闻也行啊。 哎，没错。 其实呢，主要是今天要说一说浪漫的瞬间。提到浪漫的瞬间，好多朋友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烛光晚餐。我刚才看到一位朋友就留言了啊， 嗯、 这不是8336吗、 嗯？ 说对我来说所经历的最浪漫的事儿就是烛光晚餐。 哦、 烛光晚餐这个词儿。其实是从国外来的 哦，是啊，咱们自己以前没有是吗？中国， 咱们有点着蜡烛吃饭这习惯吗？ 点灯都是 是吧？ 能看清楚菜。 包括外国人，你知道他们最正式的场面是点白蜡烛，你觉得恐怖不恐怖？ 吓人不吓人？ 还好，圣洁， 对吧？这英文里面专门有这么一个词儿，叫 candle dinner， 哦， 对吧？就是烛光晚餐，它是一个表示比较正式的场合，而且这个。烛光晚餐代表的是什么？引申意就是这个餐要吃的时间比较久。 哦，就是得等这一根蜡彻底烧完了，这顿饭才算结束。 所以呢，这就是重视的是交流的过程，不是餐本身。 就是饭可以简陋点，吃油饼也行。 比如说你看啊，为什么咱们就讲一下吃的东西啊？既然大搜索嘛，西餐里面咱们现在要提起来细分的比较多了。早年间咱们小的时候听说西餐，以为老莫莫斯科餐厅这就是西餐厅了。 对， 后来发现现在细分起来的是俄餐。 对， 其实呢现在我们在北京就可以常见西班牙菜、法餐、意大利餐、葡萄牙的，甚至以色列这种比较小众的，还有土耳其餐，这都是非常常见的。 这都可以算西餐吗？其实严格的说并不能都算吧。 不能，其实西餐现在有点像什么的在代名词呢？就有点像欧洲美洲那个饭的代名词，在我们这儿都管它叫西餐，就西方的餐嘛。 对。 然后细分起来，法餐是最适合做烛光晚餐的，而且也是很多烛光晚餐的餐厅能号称我们是烛光晚餐，多数以法餐和意餐为主。因为法餐里面是分三道式、五道式、七道式，甚至讲究点的有15道式的都有，一道一道上。那每一道吃完了之后，都要桌上这两个人或几个人这一道菜全部吃完才能撤下去换下一道。你就能想到这一晚上能得吃多久。 那就是好这口的人最后是不是体型也都比较的可观？ 不是，其实我怎么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菜和这个餐最关键的是人和人的交流。我有的时候感慨咱们中国的年轻人在吃饭的时候，你在餐厅抬头望见各个桌，多少的年轻人在低头看手机。 是 菜上桌，要么就先给菜拍照发朋友圈。 现在不是有人都聚会先没收手机吗？好让大家能有真的面对面聊天的机会。 我就是这一派。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可能有的时候有点各色，我有的时候会有点不太高兴，我会这个人比较直，我会甚至跟我的朋友直接说，如果你今天拿手机我们就不要聚会了，因为我来跟你见面花这个晚上吃饭的时间是想看看你好久不见我们交流的，如果你一直在看手机的话，我觉得你这不太尊重我花的这个晚上的时间。 也是也是。 所以我当对面有这个人拿手机，我会特别焦虑。 你见的不是极端的，我见到的有极端的，这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或者不见得两个人啊，也可能一堆人面对面的坐着，看他们都在低着头摁手机，你过去就问他们，这直接面对面的我先不聊，先跟外头聊什么聊。没有啊，我就是在跟一起吃饭的人聊啊。就在一个桌上互相 不说话。你这个污了，你是谁污了？ 但是 就隔着聊，对吧？ 对，一定要拿手机在那里聊。 哎，你知道我就是包括这个，有时候对别人看手机，尤其跟我一个团，就是小小团体的人里在看手机，我还有一个焦虑来源于什么呢？就好多年前有一次演了一个话剧，演完话剧之后呢，导演每次上台带着我们谢幕的时候，导演都跟我们说第一句话说，今天整个戏是大概从第25分钟开始，场里有人拿出手机的。导演是在侧面，他要关注，因为那手机拿出来一亮点是很明显的，他开始记录说每一场戏今天演的好不好，就看是第几分钟拿出来的，如果今天第10分钟拿出来说明演的不好，如果是半小时以后或者甚至1小时之后说明今天他们演的还不错，说明观众没跑神儿， 就是横竖会有人拿出来是吧，就扛不住， 有的人可能就会拿出来， 真管不了自己， 但是如果你真的被剧情吸引，你可能会晚一点拿出来，所以当时导演就说你看今天是第几分钟有人拿出来，所以我一直很焦虑，就是别人拿出手机说明你觉得有点走神了，或者不想跟我花这个时间。 你们那戏叫什么来着？当年能提 失恋33天。 失恋三十三天、 哎呦，我跟你说，要不然我这个悲催的人生就因为老接这样的戏。 老接这样的戏，那还演过什么别的？ 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啊，你忘了那不是咱们台的那个 戏。对对对对对， 你看 看 我的 这 个， 我 的舞台人生不是胡来就是失恋。 你挺适合看看流星雨，找点浪漫的感觉，看看能有一个靠谱的没有。 哎呀，得嘞，看看大家的事儿啊。呱呱就说一起经历最浪漫的事儿是一起到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一路看夜景。哇，这也是我喜欢觉得很浪漫的事。 帝国铁骑123给我们发来了一溜啊，这我觉得是他给自己未来的人生列了一个浪漫清单。他期待中最浪漫的是第一条，找一个洞穴餐厅和妻子一起吃饭。 哇，土耳其啊这是。 哎，第二呢是和妻子在树顶旅馆住宿，树下都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第三是和妻子一起在庄园式的酒店里骑马。第四呢是和妻子一起坐潜水艇。第五是和妻子一起坐热气球看动物。第六是和妻子一起出海捕鱼。 第七是和妻子一起钻进金字塔。第八和他一起坐直升机看瀑布。第九一起去住个斯瓦西里风格的酒店。第十是一起看夜空里的星星。 哎呦，这样的老公简直是所有女生要疯抢的。就是你知道女人喜欢什么呢？ 啊， 她其实对于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内容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你愿意花时间想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啊，哎呀，真是哈，就是列出这个清单本身其实就已经很 诚意啊。 是的， 我。 您就从第十条开始吧。 羡慕呀， 这不是期待中最浪漫的事吗？第十条是一起看夜空中的星星。 哎呀，真的是好浪漫。而且这个帝国铁骑我看他又上了张图，说这个浪漫吗？在家里我就造个月亮，在聊天室的朋友都能看到帝国铁骑上这图，在家的沙发后背墙上投影打出来了一个月亮。 这个真的我觉得有点 搞事情， 搞得有点过头了。 搞事情。 咱们一般弄个投影仪，你说都拿它看电影使，他愣在自己家墙上投了一轮明月。 帝国铁骑刚刚发来最新的消息说，请各位注意，这不是未来，这些我都干过。 哦，这些都已经成功了。 这我都干过。哎呦，你看看怎么人家的老公就能这样。 想起当年那片子叫甲方乙方吧，里头一句台词儿、 嗯、 您是幸福的，您先幸福的，我们去看看那不幸福的去。 得嘞，咱们再看看 Huck 就说了。说的因为胡来所以失恋，你这胡来啊，真的是胡来。再看看7212说，珊珊大鹏晚上好，最浪漫的事儿是我们夫妻过生日，女婿给我们画了一张合影，挺开心的。 哎，这个真不错。 哎呀，真是不错。 种花家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是啊，他说我做过的最浪漫的事儿是把妈妈的照片，儿子从3岁到17岁的照片，他小时候和我的合影到17岁后的合影一起做成了一个台历，这是真的整个家庭都觉得很浪漫温馨的一个氛围啊、 嗯、真是不错。 嗯， 哎呀，咱们今天还念新闻吧。 新闻不叫念啊，我们是给大家介绍一些有意思的活动， 分享 吃喝玩乐嘛，对吧？ 就先别分享，下时段再说吧，你说呢？ 那也行， 咱俩都很随意的，反正剩这几分钟，咱们就看看大家留言，大家挺踊跃的。 行， 咱们看看萝卜白菜就说了，说的以前听节目的时候，某位嘉宾推荐了一瓶亚洲酒王， 嗯， 我最近下手了， 嚯， 然后准备春节期间开喝。对于酒，你有研究吗？ 分什么酒？ 我个人觉得酒这东西吧，咱别跟着人家就是炒作，一定要买特贵的。 对对， 是吧？ 对， 比如说咱以日本清酒为例，也有做过这节目。 嗯， 虽然清酒是以精米不合为这个标准来判定，它确实工艺比较贵，所以呢造价比较高。 对， 但并不代表工艺高超就一定适合您。 那个口感上来讲呢，很多喝了的朋友其实也不是说能觉得差别那么大，就是的确有时候如果我们说拿那个就是比较喝的大家比较多的那个品牌 纯品呢，你说、哎、哦，你说那个呀、 哎、对对对， 塔是吧、 哎、对，就那种类型的 塔，我给你讲一下这个知识。就直说吧， 不许说人不好啊。 啊，我没说它不好。它跟一般的清酒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它不是手造，它是机械流水线产品、 嗯、 说白了它是大数据搞出来的一个数据，知道大家的品味和口味在哪儿， 对， 然后做出来的标准。而其他的无论是手造米酒还是大吟酿纯品大吟酿，这些都是靠传统工艺手工制作的，所以他们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 而且很多时候这个酒就是它价钱可能已经翻了一倍了、嗯、但是可能好喝的程度呢只高了20%-30%，这个情况下、 啊、 你其实可以掂量掂量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翻倍去买那个。 我觉得超市里其实那有那个手造纯米酒， 是的是的， 50多块钱那一瓶挺好喝。 从清酒到这个咱们说红酒，很多时候都是、 嗯、 不见得真的是特别贵的那个一定说怎样怎样、啊、 就挑您适合的嘛， 没必要、 啊、 但也是这位朋友我看他真的做了一件很浪漫的事儿，萝卜白菜啊！他说他经历过的最浪漫的事儿是给自己的那个他买了一饼相同属相的白茶，就是特殊年份的白茶。 嗯，嗯我挺喜欢喝白茶的，好多人喝不了，喝完秃秃。 哦，胃里头不太舒服 是吧？包括心脏也是。 有可能因为那是要煮的嘛。 啊、哦，但是我特喜欢，因为它够狠，我喜欢下手狠一点的。 哦，所以像那狮子座那次流星暴雨，感觉都随时可能砸下来的那种。 哦，我觉得正好，这就是为什么咖啡我喜欢喝 espresso 这种超浓缩，喝茶喝点什么岩茶或白茶这种。 所以我理解听众朋友、啊、 口味。 以后珊珊如果介绍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您掂量掂量再决定自己要不要。 你想啊，油饼女神咱得刮刮油啊，是不是？好，今天和大家一块互动的话题啊，晚上一直陪伴大家从5点到7点是大鹏和苗珊、 嗯、 和大家说一说您认为最浪漫的瞬间。

特别会设计，比如像帝国铁骑这种啊，跟我们分享了好多他的计划，本以为是未来的计划，后来发言人都干过。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哟这方面我不是特擅长，您学习学习，今天咱们不是跟大家互通有无分享一下吗？ 而且你不觉得吗，其实真正意义上最浪漫的是不见得都是刚才帝国铁骑那样特别有仪式感的，当然那样很浪漫，但有些时候生活中的浪漫也特别的动人。 你提几个？ 不用我提，听众朋友早替我提好了。九六 说， 九六三六说，我就觉得我们俩人一起在厨房做饭特别浪漫 啊。 然后 有小辉也是这么说，小辉说的，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平平淡淡才是真。 没错， 我其实也是。你要提到这个吧，我是觉得，每天能够想想吃什么呀，一块儿去超市买点东西啊。哎，其实我从小最喜欢的瞬间就是逛超市。 逛超市啊， 超市 就是你觉得逛超市是浪漫还是说满足？ 浪漫， 又浪漫又满足。 对，就是比如说我单身的时候，我一个人下了班，我也喜欢逛超市。然后在逛超市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人家可以一块儿来逛超市， 有一人帮着扛面是吧？ 不是，你知道可以商量。 哦， 就可以商量，就是想吃点什么，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会沉浸在一个你想吃的东西就那几样， 单一了。 对，然后也许有一些东西可以试试，但你想不到。所以有的时候逛超市那会儿要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喜欢一个人逛。逛完了之后，看见人家一家子去逛，我也挺羡慕的。 你这种其实是最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独处有独处的乐趣，一堆朋友或者说跟家人又有一堆人的乐趣，你都能够感受到最美的。 你别老夸人家，这偶尔。就是说说实话，确实也是真的。 下次我换一个风格给你捧哏。 哎，不是，是我捧。 不不不，咱们都是正当捧哏 是吧？嗯，确实，浪漫的这个瞬间啊，首先浪漫的标准每个人就不一样， 是的。 所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看的。好，我们看看，F 大 F 一个大 F 四个小 F。说我不定期啊会给对方准备礼物，每一天都过得很有仪式感。我要养很多很多小狗狗，但是其实我觉得最浪漫的事儿就是转账。他这三句话都不搭嘎。但是我挺认同他的。你看啊，第一点，我会不定期的给对方准备礼物 啊， 我也会喜欢干这个事儿，我特喜欢给人设计惊喜礼物的。但是你知道吗？但是一般接受礼物的人很少会想，就是为什么对方会喜欢送我礼物。 哦， 你想过这个问题？比如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爱，比如说我是那种出去旅游，我未必买什么特贵的，但是我看到一个特小的东西，哎，这适合他，我可能就给他带回来。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也会想，我会好比说人家送来一个蛋糕吧， 嗯， 我就会想，哎呀，这蛋糕里面会不会藏着钱？ 你还真实在，哎，对吧？就是我们都是还挺喜欢给人一些小惊喜、小仪式感的。但是某种意义上，送人东西的人也是特别期待收到礼物的人。 那当然了， 因为你一定会用你最喜欢的方式来表达好意嘛。 对，尤其像咱们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就是一方给对方准备礼物，然后两个人一起再养一只小狗，然后还能不定期的收到对方的转账，你不觉得这个家庭其实是一个特别良性的循环吗？ 哇，真的好浪漫， 就全都是一个特别正向的，每个人都在收获自己的快乐，一个收到钱了，一个收到礼物了，两个人共同还能养着一个小动物。 我觉得如果就是两个人都觉得这个好，那就是真的好。就怕是一个人觉得特别好，另一个就是配合。 哎，对，觉得乏味是吧？ 就是觉得你高兴就好，就哄你开心吧。其实我特别害怕，有的时候我会特别追人问，你喜不喜欢这个事儿？ 哦，这个可别，这个挺忌讳的，就 是吗？ 对，就是你做就做了，你老去追着问的话。 但是我特别担心，就是人家有的人会觉得有压力，我以前是从来不考虑的，我也是近几年添的新毛病。 他有压力他不说呀，那就让他受着。 哎，我喜欢这个解释。 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应该是开诚布公的啊。0800这位朋友说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每天都要坚持读书，两个人呢，读到觉得精彩的地方，就会互相的给对方读一下，对方又认真的聆听着。有的时候呢，我还会弹起吉他给老伴儿唱支歌。 呵家伙， 这才是真的浪漫，我跟你说，这是实现咱们刚才说的慢慢变老的那个感觉，最浪漫的事。 我觉得这事儿太难实现了，我觉得难度系数 人家就已经实现了， 难度系数太高了。 我们的听众只爱876说，我最期待的浪漫的事儿是找一个阴雨绵绵的夏日，一个人走在古镇的石板路上。那您得去南方吧，咱北方古镇不多。 哎呀，我说到古镇，我曾经自己一个人去了一次录职，苏州嘛，而且是在苏州的郊区。我曾经啊，第一次去，你知道谁指的道 啊？ 电视台的阿龙哥。 嚯！ 有一次他有一阵不是做四海漫游吗？ 我以为他只认识北京的景点呢。 啊，他那会儿做四海漫游，就全国景点他都去。然后有一次我就想去江苏，我就问他，我说：“哎呀，龙哥，我打算去江苏，你说我还去哪儿？”他说：“你去录制啊。”他说：“那个水乡特别美。”我说：“哦，也行。”我说那行，而且那个字儿就是一角钱的角少一个横，我当时觉得哎挺神奇情。到了那儿，我以为是另一个小山村什么的。后来我到了那儿，我就问当地人，我说我坐长途车站哪个车到录制？所有的就是当地人都跟我说，对面公共车总站，坐公汽车就到。我当时想啊，原来就在市区。后来一住在那住了两天，哎，你知道吗？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在这个。小的水乡烟雨绵绵，隔着那个雾气的对岸有人在弹琵琶，哎，那个意境绝了。 哎呦，江南水乡有个人弹琵琶哈，那个感觉就不知道那边是哪一位这个才女是吧、 啊、结果呢弹琵琶那人旁边就是鳝鱼面，我记得特清楚。 你记景点都是跟吃挂上钩才能记住、 啊、 是吧、 啊、 哦 啊 倒是也好，下次能帮我们找着指道倒是方便 啊。九月就说了，大鹏苗山，你俩今天真是主持了一天节目吗？早上上班就是你俩，晚上下班还是你俩，我想知道就其他人都去哪儿了，他们也跑不了，他们赶上也一天， 他们这几天呀是相当于出去啊帮大家搜索哪儿有好玩的，哪儿又有意思的事儿、 嗯、 我们倒着班的来，这个呢、哎、很像是全世界有一些这个顶尖的乐团啊，你知道、 哦、 他们的这个经营或者说运转模式是什么？ 嗯， 三组人马，一组人马在剧场里面演出，另一组人马在排练厅排练， 嗯， 另一组人马去休假。 哦， 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愉快的心情，他休够了嘛？但另一组呢就在排练，排练 是同一级别吗？ 同一级别，大家都一样、 哦，不是 A B C 是 那种， 倒着班的这样来。哦，这样的话你在剧场看到的永远是有新作品源源不断的出现、 嗯、 因为有人在排练、 嗯、 而每一个来的人都没有被工作压得疲于奔命。 哦， 你我们现在四个人你看， 老板你听见了老板大鹏哥跟你说的话你懂了这别不是我挑事儿啊。看看陈老铁，刚刚在路上看到一个快递小哥的三轮遇到了一个上坡过不去，两个小伙子看到了二话不说就给帮忙推过去了，我在开车下不去，但看到这一幕我觉得真的很浪漫很温暖呐、啊。谁说浪漫非得是爱情呢？ 对不对、 啊、 也可能是温暖的瞬间，这其实早晚的话题就连上了哈。 谁说只有惊吓，谁说惊吓只有恐怖故事才能带来， 嗯， 苗山在边上不经意的一条信息也能让我吓一跳， 是啊， 因为你刚才说的是陈老铁， 我知道好像感觉是谁， 又在刚刚我们说完领导，我们领导就姓陈。 哦，是吧？ 所以你这一叫陈老铁吓我一跳， 保不齐我跟你说、 哦、是吧， 因为这位老板也不是曾经没有潜入过聊天室过、 哦、好吧。咱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身边啊比较有意思的这些可以玩的地方，除了跟大家分享互动话题之外，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条消息啊。北京国家植物园将于今年正式挂牌。大家可能都知道咱们北京有很多朋友特别爱去的一个景点，香山底下， 对， 这个西郊县那还有一站就叫植物园站、 嗯、 是吧、 嗯嗯、 那里面有我们的这个卧佛寺、 嗯、 景区，我们小时候都去樱桃沟， 对， 直接能够喝到矿泉水。 哦， 环境都不错， 就是我姥爷以前扛水就是从那儿扛的，是吧，一桶一桶的那种。 哦，我们倒是经常在那儿见到扛水，我没想到咱姥爷也参与其中了。 哎，我跟你说，就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起来擦黑坐公共汽车去扛水， 是是是，没错没错，的确是 北京以前一景。 北京植物园对外开放的，有这个大温室的，这是当一个景点存在的，而其实呢就和它一节之隔还有一个北京植物园的南园，那是咱们北京市啊叫做教学植物园。 嗯， 很多特别喜欢学知识的朋友，其实两个植物园都去过之后，我身边听到很多人都跟我说过，说他们其实更喜欢南园、 嗯、 因为南园里面虽然说地儿不大，然后呢可能树表面上看着这个总量没那么多，可是里面的树的种类是真的像一个植物大家庭一样、 哦、 特别的丰富，而且呢会有很详尽的这些说明，因为它是主做教学之用的、 嗯、 这次我们的这个最新的新闻显示、北京植物园的南园和北园要进行整合，在副中心建设一座国家级植物园，北京国家植物园将在今年、哦、也就是2022年正式挂牌。 嗯，到时候咱们家长又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好好认认植物、嗯、啊，了解了解大自然。 对，我其实有时候也经常带着这个孩子啊去这个认植物，然后这个孩子都很崇拜的看着我说，哎呀你怎么能什么植物都认识呢？ 大鹏哥在这一点上你确实是比较博学。 不不不， 不方不光是植物，生活的各个点点滴滴角角落落 那你知道我是怎么做到这些植物我都能认识的吗？ 怎么能做到？ 我跟孩子说，你没有注意到我一直走在前面吗？ 哦，看牌儿是吧？ 不是，不认识的我都拿脚给撵了。 还是你有一套。 确保只讲认识的。 但是也很棒。说实话，我们以前采访过很多博物摄影师，他们就说带着小朋友们去观鸟观植物，然后当你跟他们走一趟，很多家长甚至都说回到小区都想问问小区里的小花小草，请问你哪位啊？ 是的，其实学知识的方式有很多啊，下面这条信息又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好途径。 嗯， 北京中轴线我们都知道现在呢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吧？我们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数字中轴项目近日启动了，云上中轴小程序 1.0 版本正式上线，公众可以在云游中轴的同时参与助力我们的中轴线申遗。小程序上线仅仅5个小时就已经有50多万公众参与互动，未来呢还将通过线下数字技术沉浸展在中轴线的14处遗产点以及海内外进行巡回展示。 嗯，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 嗯， 我们现在申遗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往往都要有一个形象设计吗？你猜猜我们的中轴线的申遗用了一个特别有北京特色的什么东西？ 小燕子。 对了， 是吧？ 北京雨燕。 嗯， 啊，这是咱们以前前门建楼上经常能够看到飞的速度最快的，而且后来我们得益于现在的这种 GPS 定位技术才发现，原来年年在我们这儿这个小燕子，以前老说年年春天来这里，咱不知道他夏天去哪儿了，冬天去哪儿了。 夏天去哪儿了？去三亚了。 还要再远？你还能再往哪儿猜？ 哦，想想啊，还要远啊。 对，还要再远。 不会是澳大利亚了？新西兰。 南北程度差不多了，但不是大洋洲。 新西兰不是啊？ 不是大洋 洲，哦，不是那个 州，不是大洋洲。 不会能飞到美国去吧？那也太远了。 都在北边飞个什么劲呢？人家得换季。 南美。 倒没大对角，可着咱们这半了。咱们平时在前门箭楼上看到的北京雨燕， 你真考验我的地理知识。 我们通过在脚环上定那个 GPS 定位装置，发现他们每年在越冬的时候的栖息地是南非的开普敦。 哦， 换句话说，他们的人生就是在不停的南北半球之间穿越。 哦， 多了不得！ 哇，开普敦去那儿喝红酒了吧？开普敦那开普敦那儿还有那个，我去开普敦的时候，我还记得那儿有那个那叫什么来了？哎，那叫什么来了？ 想不起来就别说了。 海边的那个小海豚？ 蛤蜊？ 不是不是，小鼹鼠叫什么鼠了？ 动物啊？ 企鹅。 这跟 南非企鹅， 这跟鼠差的也太远了。 对，开普敦的南非小企鹅， 南非是企鹅不会飞啊。对， 而且是每就是也不是每一只，很多只上眼睛上都有眼影。 所以你知道我其实有一个挺浪漫的一个想设想啊，我们这边有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在想，南非那边会不会也有相应的童谣，在唱着他们的小燕子，年年。也是他们的春天来这里嘛，因为那是反季节到咱们这儿嘛， 那边他们的春天， 对吧？ 他们永远在寻觅春天， 对 啊，寻找春天。 我就在想，会不会有当地语言也在唱这个歌？ 下次我替你问问。 对，你真的应该可以去把这个回来，是值得做一期节目的。 下次你能不能上几天班？等到疫情过去，我替你去打听打听。 这次北京申遗的形象代言人数字形象北京雨燕亮相啊，北京雨燕设计成了20只独具风韵的惊艳风筝，咱们北京以前不老有那个沙燕那个风筝吗？ 嗯， 哎。融入钟鼓楼元素呢，叫钟鼓宴，象征景山风貌的叫万春宴，取自故宫太和殿纹样的呢叫太和宴，融合永定门御道遗址元素的叫御道宴。我看了这篇新闻以后，我的感受是那会儿肯定会形成一次收集热潮，要集齐这20套小燕儿。 哦，其实我是每每啊看到这类的新闻的时候，我都是希望，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学习工作之余有机会多多了解我们北京，无论您是不是北京人，只要您生活在这个城市，我觉得多多了解这个城市。 没错没错。 因为有的时候在申遗的过程当中，我们听说有一些国家，申了一些跟我们文化很相近的，我们特别的有情绪。那与其这个时候你反问自己，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你真的做到了解了吗？ 哦， 对不对？ 对对对。 如果我们真正传承的好，学习的好， 应用的也好的话，我觉得我们不怕就别人学习，我们愿意和世界人民共享。 嗯， 所以我们就多去学习，多了解脚下这片土地啊。 对的。 再看看下面这个消息啊，冬奥会北京颁奖广场完全要素的演练，北京赛区将会在这儿颁奖。那昨天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颁奖广场完成了一次全要素的演练，这次是北京颁奖广场首次带妆演练。怎么个带妆法呢？就在一起向未来之后呢，模拟获奖运动员的志愿者在礼仪人员的带领下来到这个颁奖台上，接受了奖牌和鲜花，走下了颁奖台之后，他们又分立在舞台的两侧挥手致意。据了解，未来在颁奖广场舞台的两侧将会架设2个机位，专门与运动员的亲朋好友连线，共享运动员登上领奖台的光荣时刻。 现在咱们去年年底31号那一天，北京市集中不是开了好几条地铁接线吗？其中就有直接通到咱们的这个首钢比赛的这个园区的。当然我们知道整个冬奥期间咱们因为要有这个疫情防范相关的这些工作呀，都是闭环去进行运送啊，各种管理。但是等咱们的这个冬奥结束之后，真的是可以相信一定会给咱们北京又留下一笔丰厚的奥运遗产。 哎，没错。反正之后我们还不知道，但现在我们对于冰雪运动的激情和兴趣已经燃起来了啊。 袁一这两天为什么不上节目？ 听说滑雪去了。 滑雪去了、 我上周也去了 啊。是吧？我很高兴看到你们还都是全心全影的回来。 我们滑的都不错， 都不错呀。 他应该滑单板，是不是？ 滑单板，对， 我滑双板，我是不喜欢单板的。 这不是跟游泳一样吗？说受伤的都是会滑的。 哦，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滑单板吗？我觉得脖子老歪着，有点累。 哦， 而且单板你永远要先坐地上穿板，然后滑下去，永远在地上蹭着。 行，这些运动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 哎，好嘞， 我是甘愿放弃了。 好，今天和大家一起聊聊你所经历的最浪漫的事儿，有哪些浪漫的瞬间，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 咱们是听最浪漫的事还是听个别的？ 当然听最浪漫的事儿了。 先听这首啊。好嘞。收藏点 想，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小的时候听这歌的时候觉得这就是一个浪漫的代名词， 的确 是，对吧、而且每次想到特别浪漫温馨的瞬间都要想到这首歌曲。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到今天为止，刚才我们在看这个大家的信息的时候提到这个浪漫的事，还都是想到就是将来能够晚上每天给对方烧水泡脚擦脚倒水，这些也觉得很浪漫，然后每天坐在摇椅上慢慢的摇去讲过去的事儿，也觉得很浪漫。这个似乎已经真的是被这首歌带的，好像一想到浪漫就是那个画面了。 对，就是那你知道他这个词儿写特别好，就那个摇椅慢慢摇的这个画面，简直就是我觉得最浪漫的事儿。果然像他歌词说的，可以携手到老，就是就是最浪漫的事情。 的确是这样， 就你身边一直有人相陪，这件事情是最浪漫的。 没错没错。 哎呀，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生活确实布满荆棘，但是最浪漫的事儿是可以你回家的时候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可以完全放松下来，而且有人可以和你一起面对。 嗯， 就是有个人在这儿，就算盯不上劲也是不一样的那感觉。是吧。 魔女玉米团团长说他期待当中最浪漫的事儿，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啊，第一次去北京天文馆，在那个天象厅里面看星空，当时一下子震慑到了，我就心说呀，以后要是有了男朋友一定要和他再来一次。后来确实也有了男朋友，也带他来过，可是这回再来呢就没觉得有浪漫了。所以后来我下定决心啊，以后我得特别特别好的那种地儿啊，不要随便带人来，免得给破坏了。 嗯，还有就是何止就说了，说我最浪漫的一次呢，有一次是期末考试复习特别烦，然后还下雨，后来一直复习复习复习，复习完了之后往窗外一看 啊， 看见了一双彩虹，哎呀， 一双彩虹啊， 对， 双彩虹， 一对吗？ 霓虹哦、啊， 所以霓虹就是一对的意思，对不对？ 就红是红，就是红啊，叫就英语管它叫 rainbow 嘛，不是？霓、呢，在英语当中叫 the second rainbow， 哦， 就是第二道， 不是 double 吗？ 不说 double， 就是第二道、 哦、 啊，那就叫霓，嗯， 哇哦，就是两个错着落在一起的那种， 哎，对对对对对，里外层的那种啊、嗯。 突然想想也觉得有点浪漫呢。 的确是，不知道为什么人在自然环境当中只要看到彩虹，这个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是一下子就那么自己都觉得就开心起来了、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七色， 对， 多彩阳光给我们带来的感觉。 是的、 嗯、 小辉就说珊珊你说的对，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所以有人陪伴就是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吧，听到听众朋友的留言就觉得哎呀这真浪漫，比如说刚才帝国铁骑兵真好，我也想要，但是你当下拥有的可能就是最好的哟。该进广告了，下个时段和大家继续聊。 好，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万事大吉，强势来袭，中国工商银行贺岁新品万事大吉闪亮上市。工行携手故宫博物院传承紫禁城延族文化，甄选故宫馆藏文物，打造饱含吉祥寓意的国潮好物，祝福新年万事大吉。今年过年来工行，点亮中国年，万事都大吉。详询工商银行北京。 农行信用卡，天天美食，可赞砂锅居、柳泉居、莫斯科餐厅、长营三兄弟等100余家试用门店就餐。农行掌银扫码支付，会享满100减50，活动详见农行掌银信用卡频道。

春节了，又得给亲戚朋友的孩子准备压岁钱了。 哦，我们家都给送黄金的压岁钱呢，孩子开心，大人也喜欢。 黄金的，那得多少钱？ 只要698元一套，我们每年都买10套大礼包，还能抽奖，100%中奖率，有机会中1万元大奖。 哎，那还挺合适，哪里可以买？ 走着，跟我去建行网点，善建成长 CCTV 春晚虎年压岁金，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点点星光，盏盏灯， 回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北京时间6:04，我们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三时段，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我是大鹏。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我们两个人今天的组合呢，晚间出现是第一次啊。有一些听众朋友也是以前我们听老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搭档们，这个比较习惯了啊，觉得听咱俩的声音，我都没想到有这么一个判断啊，说感觉咱俩应该是正襟危坐。 我。不，你们说的是大老师吧？我怎么可能正襟危坐？这词儿跟我就没有什么关系。 人家说的是咱们两个人都在正襟危坐啊，哦，所以我在想，那以前大帅啊什么的，他们应该是个什么姿势坐在那块儿？我必须得正襟危坐，因为我眼前的设备和各种钮太多呀。 对，主要是因为他主操机器，今天， 对啊， 我今天感觉特别的舒爽，一切节奏都对，因为我坐的位置非常的好。 只有我这倍儿紧张的， 特别紧张， 管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今天和大家一块儿啊，这个相伴各位的下班路，和大家一块儿聊什么话题呢？就是说说您期待的浪漫的事儿，无论是您经过的，哎，还是给别人设计的都算，只要是浪漫的瞬间，都欢迎大家给我们撒撒狗粮啊，让我们也感受一下。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好玩的这些资讯啊，刚才我们提到北京的植物园南园北园要进行整合，有不少朋友这两个园以前还真是都去过。8336就说了，说植物园南园一直以来就是以植物品种的丰富而著称的。天马行空呢是去过北园，而且很喜欢，他说北园的那个大温室不错，什么季节去都能看到丰富多彩的热带植物。我第一次见那个猪笼草，就是里面真有虫子的猪笼草，以前是见过就单独给搁着的，就真有虫子在里头泡着，正在腐蚀被吃的那个，我就是在大温室里见到的。 那个虫子其实是寄居在哪儿的，对不对？寄生在哪儿？ 不是吧，是要吃了的吧，腐蚀就相当于胃给消化了的吧，应该。 哦， 要不然干嘛叫猪笼草呢？我 一般什么地理类的知识我都不太涉足，省得大错话。 但是让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太确定了，我这知识学的都不牢靠， 就学杂了是吧？ 是。 我们看我们红果果姐就说了，下着小雨打着伞走在公园的林荫道上，在公园里喝茶，啊，聊天。另外呢，红果果姐刚才还说了一句，说的去旋转餐厅赏着窗外的美景和灯火阑珊吃大餐。你看人这老两口。 我们有位朋友的网名啊，听聊天室里的名字叫变形擎天柱，你听着这个名字感觉他喜欢的浪漫的事应该是也得是至少是跟威震天对话那个级别的吧，但人家说的是萤火虫飞来飞去，我们在葡萄架下赏月。 哎，这个陈老铁又来了，说，二位抬爱，我可不是你们老板，我是陈底儿的陈，越这么说我越觉得像。你说越觉得像。哎呀，您别客气陈老铁老板。 我看看啊， 这还有7373啊，他就说去草原看星空，去西藏看篝火。 嚯，西藏篝火好着吗？那地儿不是氧气含量特低吗？ 稀薄是吧？ 对呀，本来人就少，你还给人烧了。 草原看星空倒行， 草原看星空是没问题的，对，而且草原上可以点篝火嘛，在草原怎么能不吃烤全羊呢？烤全羊不是拿篝火点的，那就味儿就不足了。 哦，哎，烤全羊我其实没有特别好的吃这个的记忆。热闹是真热闹 哦，对对，他要的就是一种 那个劲儿， 野趣。对，你就想吧，那么大的一个动物，你搁在那儿就直接拿火，外围如果熟了，里头一定是 生的， 里头要熟，外头一定是焦的。 他就是说白了得一直烤着， 一层一层吃。 讲究的话呢，就给你啊，对对对，那倒是个办法， 是吧？一层一层吃嘛， 不断的转着也能让它受热均匀一 点。拿那个刀一直片，然后里边还一直这个烤着。 没错没错， 是吧？哎，其实我还有一个浪漫的瞬间，我突然想到，就未必说非要和这个自己爱的人，你自己也会觉得有的瞬间自己感受到浪漫。比如说，有一年我自己一个人去挪威看流星，哎，不是什么，看 又看流星，极光吧， 说秃噜了，对，看极光的时候， 大家你知道都在猜你的这个你的思维在哪儿？因为刚才听你说南非的时候，想了半天。这位朋友说 Hawk 说啊，我一直以为珊珊最后说的会是海獭，没想到是企鹅。 企鹅，对，我就想了半天，那个白的黑的那个怎么说？ 马来貘也是黑， 对对对。其实南非也是，动物的资源比较多样。 说挪威的极光吧 啊，哎，就是看挪威极光那次，我也觉得特别浪漫，因为我那次是自己一个人先坐飞机去了北极圈里。 哎呦。停在哪儿？叫什么？ 在一个港口，然后坐了一个船。因为那个船啊，当年好多朋友看花样姐姐可能见过。 嗯， 花样姐姐拍了一小段儿，它那个线是顺着挪威是由北向南的一条线， 流线。 有的人就是由南向北坐，我是由北向南，就从最冷的地儿往越来越暖和的地方坐。 哦，越走越舒服的， 对 是哈， 所以我是直接坐飞机到奥斯陆转机，然后到了北极圈里面挪威的一个城市，已经是挪威的最北端。 嗯， 然后在那儿港口登船，然后那个航线就是一个峡湾之旅嘛，顺着那个峡湾一直向南，然后大概是一周的行程，然后整个船上就我一个亚洲人。然后大家每天就像看动物一样，觉得哎，就是没见过。而且你知道当地有很多就是北欧的一些爷爷奶奶，他们都是退休之后，这是一个退休生活，所以他们可能确实见外国人的机会也并不多，然后见到我确实很新鲜，还有给我买吃的的，然后就觉得新鲜。 这个可能他们宠你的感觉就跟我们听众说你宠粉的感觉是一样的。 哦，是吗？ 因为有听众说那个在你的聊天室里面加精的几率特别的高。 哦，对，我就一般就看见就加， 看见就点，是吧？ 啊，而且你知道如果大家会发现我写的特别好怎么还没被加，那一定你写的好。我一般会把这个留言比较短的我可能不会被念到的先加精，这样我就把一会儿要念的留在这儿就可以看得见。 你这不是反向的教大家， 但是我最后就都会给大家加的， 最后还能顾上 啊？对对对，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每念一个就立刻加一个，这样我就也不会念重， 不会念重，没错没错。 然后那一次我记得到最后几天的时候，突然上来了两个亚洲长相的男孩，长得还挺精神。 嗯， 然后船上四面八方来了一些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就拍我，然后那意思就是说你老乡来了。然后 其实你跟他们根本对不上话 啊。然后我过去问了问，他们俩是日本人。然后关键是什么呢？我说你在船上待几天？他们说我是过路的，就坐一站地，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下船。 哦， 所以其实那一次还挺有印象的。但是刚才想说极光忘了说了啊。 啊， 最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在北极圈里一登船，你听吃饭的时候船长就说，现在外面浩瀚的星空下马上就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极光，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请现在就去甲板吧。所有人蜂拥而至，然后看到五颜六色的极光，以前我以为是绿色的，后来发现什么颜色都有。 对， 这次感慨说哇好美啊。大概过了十分钟，大家纷纷说好冷，回去吧。然后第二天吃饭的时候，船长又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外面有美丽的极光，大家就都往外看了一眼，说别出去，外面挺冷的。等到第三天船长再说同样的话的时候，大家只是停下来不说，等船长说完话继续聊， 没人答应了。 就是已经审美疲劳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就说我从来不觉得看流星雨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儿 啊？ 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看流星雨极光他说那个点你去了基本上还一定能看到，而流星雨你必须要仰着脖子，当然有条件的话你最好自己是能有一个 望远镜哈， 不看流星雨不需要望远镜，仰躺着的床， 哦， 目视朝着可能会有流星出现的那个方向。但是即便是流星雨它总量也没有那么多，一个小时能有个五六颗到十颗那就已经是很大的爆发了。 嗯， 那你算一算平均下来实际上可能两三分钟才有一颗，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耐性的。 嗯， 所以我不是特别推荐大家真的想去寻求浪漫的话，说一定说看新闻今儿有流星雨咱们就大夜里头去，因为那个很有可能，我见到过，真实的见到过有人被冻哭。 哦，你真是直男。 哦， 对情侣来说这只是一个项目，就你总要有一个提议说今天晚上咱们干点什么，去看流星雨吧。哦，你看这就是一个想法， 就真的没看着你也不会生气是吗？ 不会啊。 哦，可能你

呀，有点温馨的瞬间啊，就是手牵手的那种感觉，一起迎风破浪啊，感觉美极了。 小手拉着大手从汗蒸房出来， 汗蒸房 迎风破浪。 哎，这是说雨后彩虹哈，3286这位朋友，这姐姐你太幸福了。你看，关键是你想去汗蒸， 啊、 老公就跟着去。 对，对，是。 我觉得就随着就是特别难得的， 嗯， 俩人兴趣爱好一样 都能吻合哈， 哎，或者是对方也为了你开心，他也愿意配合，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信息啊，在很多听众朋友这儿还真的是都收到了反馈，我们一个个说一下啊。冬至大如年，刚才说中轴线上那小程序没记住叫什么名啊，再说一遍，叫云上中轴小程序。 嗯， 您可以在微信上加上它，可以直接在线上来看。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雨燕，这位听众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细心，您说的是对的啊。2129他说有个疑问，北京雨燕呀好像和小燕子穿花衣那个燕子不是一种燕子 哦。 的确，北京雨燕是咱们北京啊，咱们说沙燕那个造型是依据前门楼子的这个北京雨燕为基础做的、 嗯、 小燕子穿花衣这个呢是整个在咱们，因为那是原来电影里的一 个歌曲，它这是一大类啊，确切的说 大家笼统的去说这个燕子的时候可能指的是就那有两个小剪刀一样的、 嗯、 咱们小学不是学过那个课文， 以前的放风筝的那些都是雨燕是吧？ 哎，尤其咱们北京地区做的这个沙燕、 哎、 这个标志啊，是以北京雨燕，真的就是这位朋友所说的介绍过，它会一直不停的飞，就除了幼鸟阶段可能是在巢里面妈妈过来喂、 嗯、 长大成人以后连睡觉都是在飞行中完成， 天天就是做有氧是吧？ 这在你看来就都变成一个积极的健身运动了是吧、 啊、这肌肉含量相当高、啊、 但他们的这个人生真的是我觉得我特佩服他们。他们每天睡觉你知道是怎么睡吗、 哦、 先爬升到好比说2000米的高度，然后这会儿打算休息了就睡了，睡的时候他不就不再振翅了吗，就真的睡了、 哦、 就会往下落 滑， 顺着这个滑行的这个速度它落的会比较慢一些，大概能有这么5分钟左右，大约在降到500米左右的时候机灵一下子自己就醒过来，再继续振翅飞，飞到2000米、 哦、那影响寿命吧，不能深度睡眠， 人家的人生就是这样。那我给您也绑一个那什么手环监测监测看看你叫什么快速眼动多少、 哦、 潜水多少， 我肯定深度睡眠，我睡眠其实还行， 是啊、 哦、所以说实话上早班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老板 老板在听吗，陈老铁 这是一个挑战我能坚持从早到晚，我 很不容易了是吧 我尽了全力 行，这个咱们还说到今天凌晨的这个2022年第一场流星雨，我们真有一位朋友看了，不过他不是在现场看的、 嗯、 冬之梦他说，我觉得我昨天干这事儿就挺浪漫的，我把家里的投影仪跟电脑连在一起，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2022年的第一场流星雨，因为是投在我们家的白色墙面上，嗖嗖嗖，这个感觉跟在现场看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我能想到的，您在家里看它暖和呀， 哎，这个其实挺关键的， 比在外头看还好，我觉得真是挺浪漫的。嗯， 对，哎呀，说完了浪漫之后，咱们再了解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吧啊， 好， 因为呢，如果提到浪漫的事儿，咱得给大家呀制造浪漫的机会、 嗯、 啊， 怎么制造呢？ 比如说看个电影就不错呀。 好， 2022年元旦档啊，昨天开始啊，昨天是正式结束了啊，截至到昨天晚上9点钟，票房总体是超过10.07亿元，成为中国影史元旦票房的第3。那今年元旦档有穿过寒冬拥抱你，还有礼貌扮太子、 嗯、 以及反贪风暴五最终章，以年为单位的恋爱等这几部新片上映，其中档期前3名分别是冠军穿过寒冬拥抱你3.15亿收官，亚军是反贪风暴五最终章2.2亿收官，还有季军位置是礼貌扮太子2.2亿。 嗯， 不过说实话这一次元旦票房几部影片啊，哎，不是特别吸引人 啊，是吗？ 因为我其实还挺喜欢看电影的，但是总体来说排片可能更优质的都压在春节档。 春节档，哎，对、 嗯、 这个他人家也有自己各方面这种竞争的这种考虑嘛。 对 对、嗯， 而且反贪风暴，我觉得最终章嘛，他应该也拍不太下去后面了，所以就只能最终章了。但是我是觉得，一个电影现在成本也不低， 是， 演员也其实不容易，所以我要求人家都是精品也很难。但是目前豆瓣的评分其实挺说明问题的。 哦。 比如说现在排名第三的这个季军李茂半太子，他在豆瓣上的评分是4.8分 呀。哦，那的确是、 反贪风暴是第五啊，这个最终章是5分， 嗯， 以年为 单位 是5.9，这还相对高一点。 嗯，的确是。 穿过寒冬拥抱你豆瓣现在 5评分， 刚刚上线，这是因为还没有累积到足够的这个数量， 是不是豆瓣人都没看、 也有不排除这个可能。其实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咱们电影啊，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了，就是大家消费的一个方式。 对， 就像你所说的，可能有些时候呢，这个片子不足够吸引人，可能也没有形成多么大的爆款，但是大家已经养成习惯走进影院去看，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电影事业最大的一个支持。 哎，说到这个中国电影，我们不得不说啊，这个这近10-2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是的，是的。 说实话，我小时候，我舅舅和舅妈谈恋爱，第一次见面，俩人约在电影院， 也是找浪漫去了是吗？ 你这看的是张艺谋的一部电影 啊啊！ 然后我其实当时看不懂， 你跟着去了还仨人 带着我，不是仨人、 哦、 是4个人、 哦。 我舅妈带了她外甥女儿，我舅舅带了他的外甥女儿， 哦、 这样不是不用尴 尬 吗？ 尬嗯、对。 然后紧接着俩人遛公园也带着我们俩， 他们俩是不尴尬，你们俩呢？ 我们俩也不尴尬， 尴尬 我们俩而且年纪差不多。 啊、 哦。后来我就发现有那么一段时间，大概90年代，大家聚焦在大片上。商业大片，比如说你记得泰坦尼克号当年那个年代，我们可能去走进电影真的愿意看，是一定要商业大片特震撼才会看、 嗯、 可是你看看短短几年过去，如今当有一个新片，无论是国产的还是外国的商业大片，我们都想先看看这片好不好啊， 对， 对不对，我的胃口啊， 对， 我愿意去享受大银幕，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转变也变化，对于电影人来说也是一个版权方面极大的保护。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点点各种意识的这个进步，包括你说头些年那会儿，经常是一部片子上线以后，我们在论坛里面见到，求什么种子的、 求资源是吧？ 现在这种现象真的没有 了，现在问的人都少了， 很少很少。 现在大家就是觉得我应该去电影院，然后如果我想在家看，我就是要买会员才能看。 没错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培养出了一个特别好的版权意识。 这个真的是谢谢大家，因为正是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不断有更新的好电影去看呀。 对。咱们再看一看，哎，先接着看一看电影的消息吧。刚才说完了这个元旦票房，咱们再关注一下啊。连续2年低于中国，2021年的北美电影票房估计是目前45亿美元。这其实咱也能猜得到，因为目前美国的疫情还是相当严重的。 是的， 不像咱们国内就是控制比较好，咱们还可以享受大银幕的魅力。 对， 根据美国的分析公司日前的一个数据显示，北美票房2021年总收入现在是4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286.9亿元，连续第二年是低于中国年度票房的总收入。 没错，其实被新冠疫情的这样冲击啊，全世界各地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包括电影啊在内的很多的娱乐事业呢，也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真的是期盼我们的疫情能够早日的啊被我们全人类彻底的攻克 打败啊。 没错，因为只要有一个地方还有这个疫情，我们就都不能说是真正的安全下来。 真的是、我们就非常期待这一天啊。 是的。 再看一看啊，同样的电影方面的消息，昨天呢由北京新欣向阳影视文化公司出品，新锐导演刘汉祥执导的纪录影片《冰上时刻》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并与深圳、广州、上海、成都、天津、武汉同步7城首映。那这个影片呢是跟拍了3个冰球少年的家庭，故事始于2018年的夏天，这是北京的某一个俱乐部组建了一个少年冰球队，而球队成员是一群，划重点，2009年出生的孩子。 2009年出生的孩子，好吧。 总之这部影片将会在1月7号和全国的观众见面。我相信很多朋友关注这个电影，也可以让孩子了解了解是不是您家儿子也喜欢打冰球，启发一下。 好了，我们这一时段先聊到这儿吧，咱们还是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我们进入今天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继续和您分享我们浪漫的事。 别忘了跟我们互动话题说一说您浪漫的瞬间，我们期待着各位的分享。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今年过年送孩子黄金压岁钱，

免疫调节，抗疲劳。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点点星光，盏盏灯， 归家路上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吃喝在一起，快乐很简单。 好，听众朋友，我们进入今天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大鹏。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我们这个时段呀，也得先跟大家，我觉得咱们一起高雅一下，怎么样？你觉得？ 高雅一下？ 那你都不知道吧？从今天1月1号开始，我们节目里面增设了一个新的小板块，我们每天要在节目当中啊，带大家学一首诗。 这不是我的气质。 别这么说，你这、我觉得你甚至很有诗人的气质。也有诗，不是说都是只有豪放派的，也有婉约派的、 那你今儿教我一首，我看看能不能适合我。 婉约的？ 婉约肯定不适合我，豪放也未必。 孝顺父母你可以吗？ 孝顺父母，哎，行。 干嘛你要买什么保健品什么？你这是都快唱出过年的那节奏来了。 不是，你知道 就我这种自然嗨型，我觉得不知道有哪首诗会适合我，听听吧。 咱们来听听这首游子吟，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一诗。 即使脚踩泥泞，也别忘了仰望星空。每日一诗，让心灵安静，岁月生香。 跟着小乖妈妈一起学孟郊的唐诗《游子吟》。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你在找机会说话是不是？ 没，我是在沉浸在这首诗的这个感觉当中了，已经有点。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说游子吟啊，它就是那种低音浅唱的感觉。我们今年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每日一诗，都有我们的歌手给它配上了很简单的旋律。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那种像那种大制作的歌一样，说多繁复。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低音浅唱当中，带我们重新温习了小时候学过的很多诗句，而且也真的是沉浸到了那种意境里。 你就被感动了呗？ 不是，我们还有刚才的那位听众朋友雨后彩虹啊，也被我们刚才听的那首歌 小手拉大手感动了。我猜就是刚才和老伴儿一起拉着手，在争汗蒸的那位阿姨啊，她可能以前没怎么听梁静茹的这个歌，今天听，我猜她刚才一定是仔仔细细的把歌词听了一遍。她说我特别的喜欢，听得已经热泪盈眶了。 哎呀，有时候自己身在这个浪漫时刻当中，对于每天的浪漫时刻都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当我们把这个重点提出来的时候， 没错， 他又回头看看，发现哦，我果然就是每天沉浸在浪漫当中。 是的 啊，咱们是接着看新闻，还是看看听众朋友留言？ 说说下边的新闻吧，因为这条新闻我觉得跟你有点关系啊。 啊，终于有和我有关系的。 你不是养猫吗？ 啊，对对对， 对吧？这个我是看到了一个消息，这是由东京的日本啊一个宠物食品协会，它发布了一个2021年日本全国的猫狗饲养的实态调查。这里面当然统计了猫狗的平均寿命啊，猫是15.6岁， 这么大吗？ 差不多呀，平均寿命。我 现在是猫能到15.66岁 啊， 哦， 狗是14.65岁，都创了2010年以来的统计新高， 真的比以前要大概大2岁左右了。 是的，猫延长了1.3岁，狗延长了0.78岁。 嗯， 但是因为现在呢，养宠物的人啊，尤其可能我们说像日本啊，相对来说在这个宠物的理念上，我们要承认就是还是我们有一些差距啊。 对，因为无论是卫生啊，还是垃圾分类啊，还是这些做的肯定要更加成熟一些， 包括对于流浪猫狗的态度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还需要不断进步的啊。 对，提到这个话题，我想起今天一个听众在我们那个乐享群里就说 啊， 他说他是在宠物店，哎，宠物医院工作，然后我们群里好多听众就问说我家的狗狗猫猫有什么问题都向他咨询 啊， 然后另外还有人跳出来说，哎呀，你们那儿卖不卖猫啊，我还想养猫或养狗，然后就这个听众就说， 哎，啊， 我呀天生的吸猫体质，天天碰见流浪猫，猫猫们可能知道我在宠物医院工作。 是的， 他说，所以你们要什么品种都报上来，我给你们去捡。 对，不要说买卖这种事情。 对，他说我给你们去捡去，你们要什么品种，我捡着哪个就给谁。 领养代替买卖啊，这个话大家可能常听到，但是有时候不太明白什么意思。经常有的时候朋友们会觉得，我还是自己养嘛，想挑一只好看的。但其实真的喜欢这个动物，你会发现他跟你亲不亲，或者说未来生活中他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真的不是都和颜值有关的 啊。不过颜值是非常有关， 颜值也很重要，是吧？ 就你每天看着他心情就好。 是的， 像我们家就是那个小白围脖、小白、 啊、 白手套，就是好看。呱呱就说，珊珊，我也养猫，而且我朋友的猫咪，他们家25岁。还有19岁、 哎，了不得了不得 哦！真的已经成精了，是不是？ 合成人的话呢，都得已经奔着那相当于200岁去了嘛， 哦， 不是，啊？ 那真是长寿猫。 是，但是呢，人家调查也显示了啊，养一只猫平均在它的寿命周期里面需要在上面的投放啊，折合人民币了，我们就说，猫大约需要86000元，狗大约需要14万元。相比上一次2020年的统计数据呢，都涨了1万到2万不等。咱们这儿虽然可能不至于有这么高吧，但是其实养宠物，我们反复的，我也是个喜欢宠物的人，在跟周围的人讲，养之前您一定要先掂量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养了我们就要真的养到底，不要去弃养，不要，更不要随便的去遗弃，那样是特别特别，对宠物也是一种伤害，对周围的人和社会环境都是一种伤害。 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已经比土耳其做的好多了。我在土耳其旅游的时候， 流浪猫是吗？ 啊，满街的流浪猫和狗，就哎呀，这看上去有点心酸。总之，大家还是这句话啊，无论您养什么宠物，您希望它的陪伴，它也期待着你永久的陪伴。 没错，再给大家带来一首跟宠物有关的歌吧。 什么歌啊？呵，这可爱。 我牵着你的手到公园去走走，晚上的星星很漂亮，我只有坏念头，你说我是枕头，将我抱在你怀中，我爽到半死，怎么开口，怎么能够打扰你的温柔，你的头靠在我肩头，我的口想笑想到发抖，让我变成你的好枕头，还要变成你的狗，我是你的小小狗， 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找回咬着走。你的头还在我肩头，我只想马上拔腿就走。你的背后真的有只狗，而且看来饿了很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找回咬着走。哦哦哦哦，如今这只小小狗就快要变骨头，快快抬起你的头，而要懂得放开手。我现在不想做英雄，我只想做狗熊，劝你千万别回头。达令拜拜我先走，达令拜拜我先走，达令拜拜我先走， 拜拜。哦哦， 珊珊，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作为人类啊，其实有时候看小动物各种各样的表现也是一件挺浪漫的事儿、 嗯、 有好几个听众提到了。 嗨，当你们家所有的电线都被咬断之后，你再想一想。 这是咱们今天上午说的一条消息吗？ 啊， 对。 就是你知道有很多猫啊，尤其在小的时候，它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它那个牙可能是有点痒，因为它在长牙， 对对， 所以它就到处想找一些东西可以磨牙的地方。其实有的小朋友也是一样，对不对？ 嗯。 小孩有的时候也特别爱咬东西。然后我们家猫当年就是在几个月的时候把我们家所有的电线。只要它能咬得动的，唯独一根电线没咬断，你知道是什么？电视天线，它实在是咬不断。 哦，里头是那个叫那种包着一层膜， 外边大胶皮特别粗， 对对对， 实在可能是它咬不断以外，其他细线全都折了。 万幸吧，它没直接真的咬到那个火线上，又跟自己身上跟地面有接触、 哦， 那就直接真的能把猫给电着了。 哦，真的是。所以后来我们挂了这个橘子皮，果然有用嘛。所以养猫的朋友们，大家共享这个办法。 不光是养猫，我以前养兔子也啃家里的线， 嘿， 全都是。 还有、 啊、 雨后彩虹姐姐，你不能是因为我们夸了你和老伴儿一块儿去汗蒸 啊， 你就违心的说这个歌好听。他说好听，真好听。 是说后头这是阿牛这首歌也好听是吗？ 啊，真的吗？这我不敢苟同。好，再看两分钟 啊， 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留言吧。 好， 两分钟就说能把孩子找个地儿安放一天，我就觉得最浪漫。这是说出很多年轻爸妈的心声。 就是所有的浪漫可能都在孩子到来的那一瞬间戛然而止，但是虽然少了很多两个人的浪漫，却多了一家人的温存。 嗯， 将来还会有儿女承欢膝下，又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含饴弄孙啊、哦、我觉得那跟浪漫是不同年代我们能够享受到的快乐。 嗯，另外那个帝国铁骑就来了，说我最近看上一只狗，一直在犹豫，我觉得特酷，叫海盗、嗯、不过担心就是它咬什么桌子腿沙发腿什么这些。 嗯，养宠物就接受这点。我以前就是家里养宠物的时候，嗯，沙发就根本都不修了，就是横竖你知道它会刀坏了，刀就刀了呗。 就是我刚想说，咬电线算什么，咬沙发腿算什么，你们家能有一整个沙发吗？ 对呀、啊、因为沙发腿是木头的，那个还便宜啊，你知道那皮子换一块多少钱呢？ 啊， 就放弃了，就是由他去了。 对，就这样吧、嗯、每天就是一躺浑身掉渣渣，你知道皮沙发。 时光雕刻说啊、嗯、他觉得在北海公园的时候啊，看鸳鸯戏水， 嗯， 都觉得特别的浪漫。北海公园不光能看到鸳鸯戏水，还能够看到绿头鸭戏水，也很浪漫、嗯、 哇，你还能认识绿头鸭，你太棒了。 绿头鸭是最好认的，很多人都以为绿头鸭是鸳鸯 啊、哦、对，我一直管那叫鸳鸯。 其实 其实绿头鸭比鸳鸯要忠诚的多、 哦、 鸳鸯只是在一个交配季里面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嗯、 来年就未必谁跟谁了。真的， 这话说真实的，来年就未必谁跟谁。 我不骗你。 嘿，8740就说了，浪漫的事儿就是两个人一起手拉着手，一块去遛弯，一块去买菜、嗯、一块去做饭。哎呀，我100%认同，我觉得听上去也很浪漫。 每个人的浪漫，我觉得都可能更多的来自于自己心爱的那个人能够带给自己内心的那种怎么说感动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啊、 嗯。 我们不分男士女士，我们这位男士啊、来总说，我觉得我经历的最浪漫的事儿就是过年了要装修房子，结果媳妇儿给我换了全套的厨电、油烟机、 烤箱。哎呦，你听来总又来。凡尔赛了，我跟你说，来总 他天天这样，我信。 来总简直。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念您的短信，但是您的事迹早已经成为传说。 来总，我跟你说，你在不经意间就能让我们感受到，就是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啊，我们这位朋友啊，这个是呲呲，应该是哈， 嗯、 他所经历过的最浪漫的事，还是西西也，他是应该念，我不知道啊。 嗯、 当年呀、啊，为了房子和先生结婚很匆忙，也没让他求婚。结果呢，在结婚10年的时候，我们俩去照纪念照。当我换上礼服的时候，他突然单膝跪了下来，拉起我的手说：“下辈子请你还做我老婆。” 啊，简直泪奔呐！ 当时他的眼泪泪奔不算，摄影师都跟着感动坏了。 哎呦，真的，你知道这个最感人的，并不是说他跪一下，也不是说的这些话，而是他 下辈子是吧？ 而是他当下真诚的这些举措。 对， 无论是眼神还是话语，你的真诚。 我们经常有时候真诚的这个话语哈、哦、两口子躺在床上都以为觉得已经这睡着了，迷迷糊糊的，自己的丈夫是在说梦话，然后这辈子太短，然后妻子特别的感动，觉得这会儿的丈夫梦话还能说这个、 啊 哦、然后最后丈夫你过来点，这辈子太短，我盖不上。 说的是盖那辈子太短，嗨，高兴太早了， 高兴太早了。对啊， 你对直男就不要抱以太高的期望值。 两分钟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才真的是浪漫的、 嗯、 他说就在刚才，一对老夫妻从我面前的斑马线过马路，两个人牵着手，就提着一个无纺布的袋子，老头手里拿着两个冰糖葫芦。 哎呦， 我觉得浪漫极了。 哇，这是人家稀俗平常的一个瞬间和过程。 是的呀， 可能每天都在发生，但是让你看上去就是那么的，用台湾人的话说，好窝心哦。 好窝心，没错， 是不是？ 没错，是的。 用户2129就说，刚才听到放小手拉大手这个歌，我就想起一乐事儿。2008年，我们一帮没谱青年组团去北戴河玩，其中有一哥们儿啊，要和他现在的媳妇儿表白，我们设计了贼多浪漫的桥段，其中就有用刚才这首歌做背景。下午我们在码头上买了12斤的皮皮虾，店家给加工完，直接用1米直径的大锅端上来，一帮人开始没结没完的吃虾爬子，所有的桥段全部忽略，每个人的手和嘴都被扎烂。对于2008年的那个夏天，没有什么浪漫，只有属于皮皮虾的心跳回忆。 这条信息如果捧人的话，我只有一句话可以接： 没谱，果然没谱。 不，皮皮虾，我们走。 哎，这不是一表情包吗？ 对呀、啊，是啊， 是我发给你的吧？ 好多人都有，这都臭遍街了，哪儿都在使。 一定是我第一个发给你的皮皮虾，我们走。 嗯，这不，您这个直接虾爬子拿大锅端啊，这还是一回事呢。 嗯、 您知道到沿海的有的地方，我是见过皮皮虾馅的饺子的。 啊、哦，虾爬子馅饺子吗？ 对，你能想象吗？就有的人家要做的细的话，剁碎了可以。 我妈就这么包。 啊、那是你这老人家剁的还可以吧？也至于吃一嘴血吗？ 不是，就他就是说实话，真的，我妈特别会做饭、 啊。 有一次，他就给我包了多好多饺子，他也没说馅儿。我回家一说，我说这海鲜馅儿吧，他是虾爬子馅儿、 啊。 后来我回家看，他真的手上就扎的，就都是眼儿、 哎。 因为你知道，包那皮皮虾肯定是那个最上面的硬皮是最难撕下来的。 外面有的，因为我这事情是在某个沿海的地方，因为我从来不吃水产呀、啊 嗯， 我没事儿。但是同行的人是真的被扎着了， 嗯、 就他做了这个馅儿，但是在加工的时候自己没下功夫，不像妈妈似的、 嗯、 很细致。得给你剥开、 嗯、 可能就那么直接剁的 哦，咬上了， 最后在那个馅儿里头还是难免有一些那个七棱八叉那个尖儿、 哦、 结果就真的一吃一嘴血，后来人家当地人说就这样、 哎、 也我们在外地也不敢说什么呀，就走了、 哦、 算了。所以我对皮皮虾这东西实在是， 但是这种商家真的少见。我从小在北京吃过一家大连海鲜饺子，虾爬子馅儿是非常有名的、 啊、特火是吧， 啊，而且从来没吃出一嘴血、 哦、 这种经历也确实还蛮少见， 可能点背、嗯、 听上去也有点浪漫，其实 是没扎着你浪漫了。 哎呀， 呀，再看看其他听众朋友的留言啊。 窗外有景，京城在春天看玉兰，夏天看荷花，秋日看银杏，冬日雪山看雪景，都是在北京的浪漫时刻。珊珊，来唱个爆花名更浪漫。 怎么唱啊？ 春季里风吹， 春季里开花儿。 你那是 十四五六，六月六，春打六九头。 你是只会唱软班的，不会唱这个张无可那版的吗？ 这不是赵丽蓉版吗？ 不是，软班是赵丽蓉演的。 哦哦 啊，不就是你只会唱这彩蛋的，不会唱小蛋的， 对对对，只会不，其实我正经唱京剧的时候学的青衣花旦。 哦， 但你这不是评剧吗？ 就改了彩蛋了是吗？ 赵丽蓉老师那一段实在太深入人心了。 行，那不用你唱了。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 春季里风吹， 哦，原调是这样。 万物无声，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梨花浓。 哦，这段我听过。 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然后 关键听那个春季里桃花。 你再报夏季给我听，好一番一番往下走啊。 哎呦，咱听看看听众朋友留言。你绝了你。 不要看，赶紧继续往下说正事儿啊。来看大家经历过的浪漫的事情啊，这还有不少呢。 何小花就说，独自看一场漂亮的日出对自己来说也很浪漫。 嗯，小辉说，昨天夜里12点多，我想着碰碰运气能不能看见流星雨，于是呢打开窗户守了半天，结果一个星星都没看着，只看见了一架飞机闪着灯光。 嘿， 这个东西有可能那方向看的不对啊，流星雨它是有一个辐射点的，在那周围才能看到。 哎，你说的流星雨有的时候吧，天文的很多特别的现象我都还挺好奇。前两天我回家的路上发现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光柱，我就拿手机给它拍下来了。 哦， 我那叫一激动，我说我拍到了特别的天象。回家之后家属说这个光污染， 对， 然后这有旁边是哪个场馆晚上试灯的， 由地上往下去。其实这些年大家越来越难看到这个现象，所以你才会这么惊奇，是因为咱们空气治理的越来越好了。在以前污染比较严重的时候，只要有你说的这些，你说迪厅也好啊，什么这些场合，他们往天上一打，你远远的看去都是一道光柱往上走，那不是一个好事。现在看不着是好的 啊，那说明现在这个管控有要求哈。 没错，是的是的。 另外窗外有景说，大鹏啊，深度睡眠并能做个美梦也挺浪漫的哈。 那当然了，绝对是啊，这实在不行咱们借助一些这个外在的这个睡眠的帮助，有一些现在辅助的手段，有的是通过什么听音乐呀，有的是做一些什么冥想啊，调整调整自己，实在不行咱们还可以寻求医院的这个帮助。 哎， 有睡眠问题。 3532就说最浪漫的是2月14号有一年得到了一大把玫瑰。哎呀，听上去也特别浪漫。哎，说到这个玫瑰 啊， 你知道以前你听说一些小年轻有点夸张的说，哎，我曾经收到过999朵，你听过这话吧？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能猜到，不可能， 不可能， 对，因为砸死了是吧？ 根本就不可能拿得动。 对， 因为我曾经收过99朵， 对， 我的胳膊快折了，我就走了2站地，真的我的胳膊就要折了。 我曾经送过99朵， 我可没收你的。哇塞，你看这，哎呀，真是人家想凡尔赛一下没赛完，你知道，紧接着就被接过去。 满天都是99朵玫瑰是吧？满天浪漫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啊。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要到了，这个我特地选择用这个方式避开大家待会儿去说刚才关于我们唱评戏的这些问题 啊。好多人都那个给你点赞，多才多艺，为大家点赞。其实总体来说啊，平常的大搜索肯定更多说的是吃。 对， 今天跟大家说了好多，就是因为刚过新年嘛，来年第一期跟大家说点开心的事儿。然后未来肯定少不了吃，也未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每天和我们互动交流，陪伴我们一早一晚。 不光是吃，我们在2022年文艺广播要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高高兴兴的玩起来，我们快乐一整年。 好，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苗山， 我是大鹏，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今年的一档新节目娱乐麻辣烫。 不是运气，好多的努力，我爱不容易，生相遇，如今熟悉，喜欢我和你之间的关系。